我说少爷呀、 我冤枉您了，王管家，我还骂您、我就给您 没 对不起您， 没事没事， 我对不起您。 我呀还有一件事儿啊没有告诉你 啊。 你父亲老爷在世的时候啊攀了这么一个铺子叫连胜记 啊。 连胜记就是专门为您开的买卖，他不放心呢，他说你呀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啊，临了的时候跟我说呀，你什么时候混出个人样来再把这铺子还给你。 好了，现在就能还给我了。 现在你也是太好了， 就这连胜记这糖葫芦店现在就是我的了， 就是你的。 那我就一点不明白呀，王管家。 明白您说呀， 那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、干嘛叫连胜记呢？ 是这意思啊。 哎呀，列位看官啊，这就是中仆啊，没有人家王管家，李治这片家业得败光败尽，连个糖葫芦铺子也剩不下。这么一番运作之后，哎，李治正式的执掌起连胜记，他又先后推出了枣泥、桂花、山药等等几十种口味的特色冰糖葫芦，成为风靡金门的特色小吃。哎，正所谓钱财难来一走，家业好败难守，忠肝义胆老仆刺激少爷抖擞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《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》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俺们的贴心人》，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快开马嘞，是你的笑里叫俺们就坐在了俺家的靠椅。